第83章，恶作剧。既然把我们送到这儿来了，病人的数量又是对等的，总有我们能做的事儿吧？我是说，那位修女不是说过吗？以前也有医生能让病人从怪病中解脱，虽然很少，但并不是零啊。尤霍琴鸠离开后，考生们并未闲下来，他们试图从病人口中得到更多信息，或者在教堂里找到更多线索。高奇和赵家童成了这群人的领头。 这些病人都这样了，所谓的治病肯定不是字面意义上的。 高奇细看着石端底部的雕刻内容说， 都找找，发现什么尽量共享一下。 赵家童补充道， 先找和病人相关的东西，毕竟他们是目前的题目关键，虽然他们自己已经…… 赵家童本想说人不人鬼不鬼，最终还是同情心理作祟，改口道， 已经记不清事情了，但总会留下一点痕迹，隐藏着提示也说不定呢。 有道理，来吧，分头找。 考生们纷纷应和，分散到了教堂各个角落。令高奇和赵家童意外的是，居然有毫不相熟的考生问他们， 那两位怎么办？就真的让他们这么出去吗？不会有事吧？ 人总是这样，在危险环境下更愿意缩在安全区域内。教堂内部他们已经摸清了，比未知的区域安全很多。在他们看来，虽然那两位非常厉害，但出去依然充满危险。高奇心说，初代监考官老大和二代监考官老大凑一起，害怕啥呀？不过他还是谦虚了一下，安抚说， 那俩很稳的，心里有数，真碰到什么会第一时间回来求助的。 考生离开后，赵家童突然感叹了一声， 怎么了？ 觉得挺意外的。 哪里意外？ 这两年考试越来越刁钻了，甚至不讲道理，很多时候就是明晃晃的把人全部困在这里，这种环境一般会让考生往负面发展。我以为他们会更冷漠，更兽性一点。 自私自利都是最轻的，有人会为了活下去满怀恶意。赵家童没想到自己碰到的考生居然会一致对外，会愿意分享信息，会为某个不算熟悉的同伴担心。高奇想了想说， 因为还没到那个程度吧，至少这场考试还没到。 也是。 高奇摸着石柱片刻后又说， 你这么一说，我倒突然能理解考官 A 为什么总这么出格了。 赵家童一愣， 为什么？ 我就觉得以他的性格，不至于事事都要这么强硬。他虽然可傲，可能骨子里也有我们以前没察觉的风景，但也不至于这样。 赵家童点了点头说， 是啊，说实话我挺意外的，我差点以为是被001给带的。 高奇说， 没准儿他就是为了让考试看上去没那么可怕，甚至有点小儿科，像个玩笑，让同场的考生觉得远远没到放弃人性来拼杀的程度。 赵家童若有所思。高奇停顿片刻，又面色复杂地说， 所以当初001当考生的时候那么无法无天，可能也是这么想的。 如果真是这样，他倒是能理解两位现在为什么会走得这么近了。突然不远处传来周琦的声音， 齐哥，童姐，你们来看看。 他们扭头看去，周琦和杨叔正蹲在一个侧翻的担架床边。杨叔指着床底说， 有写字儿。 大家闻言都围了过来，在床底看到一片歪歪扭扭的字迹。从这些字迹可以想象，某个病人曾经藏在床底，在意识尚且清楚的时候，用血肉模糊的手指留下了这段话。 修女和公爵都是魔鬼，是疯子，他们害了我。 教堂后门出去，连着一片破败的花园，两边是长廊，穿行过去就是一座尖顶小屋。游霍和秦秋一路扫荡过去，没有发现修女和26号病人的踪迹，倒是尖顶小屋的门虚掩着一条缝。两人对视一眼，悄无声息的侧身进去。这间屋子应该很久没有人住了，四处都是厚厚的灰，镜面、烛台、桌椅都结着乳白色的蛛网，散发着轻微的霉味儿。秦秋扫开面前的尘埃，抵着鼻尖四下转了一圈，游霍一脸嫌弃，闷咳了两声。他用指尖勾开了抽屉和木箱，翻找了片刻，突然被一本旧书吸引了目光。屋里的书要么放在书架上，要么收在木箱里，只有那一本搁在了壁炉的炉台上，边角参差不齐，一看就被撕扯过。游霍翻开书看了几眼， 找到什么了？ 秦九走过来悄声问。 一本巫术书， 游霍指了指扉页暗淡的落款， 神父的，见了血去了夜了。 很巧，缺掉的几页从前文来看正是关于某种复生的巫术。书里说这是一种非常邪恶的巫术，复生的同时需要付出血肉代价，极其惨烈。内容在前言这里戛然而止，后面十多页都被毁了，带着撕扯灼烧的痕迹，这就很明显了。从他们来这里到现在并没有见到神父的踪迹，恐怕不是死了，就是在那26位病人里，也许就是失踪的这位。这里唯一的负责人是修女，但整座教堂都没有她居住的痕迹，要么他住在镇子其他地方，要么他根本不是常人。突然一声哀嚎打破了小屋的安静，声音模糊沉闷。秦秋侧耳听了片刻，伸手指了指地板，悄声说， 在底下。 那声音是从地下某一处传上来的，这里应该藏着一个地下室。他们在书桌之下找到了活板门，为了不碍事儿，又把礼服外套脱下来搭在了床边，唯一一个没结蜘蛛网的地方。绸制衬衫和长靴依然不适合斗殴，但总算没那么束手束脚。活板门下是长长的石阶，阴黑潮湿，尽头居然是几条长巷。地底的风不知从何而来，吹得石壁上火光微晃，他们隐约能听见女人嘶哑的低语，穿过条条窄巷，忽远忽近，很有闹鬼的气氛。巷子里面堆着累累白骨，听说欧洲的某些古堡之下就有这样的巷子，堆放着因黑死病死去的人。游霍皱着眉对秦秋比了个手势，循着声音往更深处拐去。深处藏着几个房间，铁栅栏箍着，应该是地牢。第一个房间铺着发霉的草，草堆里面摊着几只动物，身体是起伏的，应该还活着，但离死也不远了。游霍探头看了一眼，用口型对秦秋说， 两只猪，四只山羊，一条蛇。 底下养宠物，口味挺独特， 味道更独特。 俩人绷着脸屏住了呼吸，修女的声音就在前面，隔了一间地牢粗糙的石墙。她压着嗓子，声音嘶哑地说， 只差五个，只差五个祭品了，你为什么总想着逃走呢？ 另一个声音在哀吟，发着抖， 你看病人多乖呀，只有你，你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吗？ 修女轻声问，哀吟声停了，哆嗦地说， 知道，知道，书里写着，我记得很清楚，用那种邪术要付出血肉的代价， 你们把代价全都转嫁到了我们身上，我应该不太像人了。 居然记得这么多东西啊，让我有点意外了。不过不是不太像人，而是根本不能称为人了。知道外面的阳光照在你身上会是什么景象吗？照在手上，手就是白骨；照在脸上，脸就是头骨。现在是仲夏，你如果走出去，全身站在太阳底下，会吓疯多少镇民呀？ 这应该由你们领受，你还有公爵，这是你们应得的诅咒。 那个声音呜咽着。 是呀、啊。感谢你们这些好心人的帮忙，让我们免受这种痛楚。这样吧， 地牢里响起细细嗦嗦的声音，像是大裙摆从石面上擦过。 我提前给你一个解脱，免得你总是乱跑，而且你的精神力强悍的让人出乎意料呢。不错，这很不错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呢？刚好这个女人的身份我用腻了，我想换回男人。 不要，别点蜡烛，求你别点蜡烛，你不可以，我已经烂了，没有血肉了，你换了也没用。 哀吟者语无伦次。 看来你偷了书也没有仔细读它。你在阳光下变成白骨是诅咒的作用，我找一个身体替你，你就不用这么破烂不堪了，这多好呀！你把身体借我，我把诅咒转到这个修女身上，她来代替你回病床，怎么样？ 不要不要，你会砍我，砍碎我，我见过公爵这么做。 不会的，我保证。 修女劝说起来，居然有点循循善诱的意思。 公爵老爷只是最开始用错了方法，导致他总是零零碎碎的更换身体。不过，这也是因为他太挑剔。等他找到足够完美、足够强悍的躯壳，我想他会试着不弄得那么难看的。 那个失踪的病人还在低泣，反复说着不要，求你了。但修女并没有理他。游惑和秦鸠前行过去，悄悄倚在墙边瞄了一眼，就见地牢中修女披头散发，正围着一个血人摆放蜡烛，整整放了一圈。蜡烛的火焰突然跳了一下，变得殷红诡异可怖。修女手指轻抚着血人的头顶，弯下腰来，闭上眼睛，低声念了几句。蜡烛火焰疯狂抖动的瞬间，游惑对着秦鸠弯了弯手指，打了个手势，一起冲过去吧。 这两位先生毫无顾忌地直捣地牢的时候，一个高瘦的身影穿过教堂偏门，钻进了积尘的小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公爵的管家道格拉斯。他顶着一张苍老的脸，轻轻咳嗽了几声，目光落在床边的礼服上。 啊，抓到了！ 道格拉斯低声说：“ 白天不穿礼服，是个让老爷不太高兴的小错误。 不过看样子，那两位先生误入了地牢，如果被巫医抢了先，那就有点惨了。可怜的人，道格拉斯心里嘀咕着。他熟门熟路的找到火板门，顺着石梯下地牢，试图在巫医动手之前把那两位先生捞回来。道格拉斯穿过长巷时，听见了响动，不自觉的加快了步伐。他以为自己会看见这样的景象，两位先生被捆绑着，狼狈地跪在地牢里颤声哀求，套着修女皮囊暂活的巫医站在蜡烛之中，手搁在他们的头顶上， 笑着等待对方贡献出身体。而当道格拉斯真的站在铁栅栏前，真实的景象映入眼中，他差点一口气没喘过来。蜡烛是有的，人也是齐全的，就是位置反了。跪在圈里的人是巫医，前着巫医的是那两位先生，旁边的角落里晕着一个血淋淋的病人，那是曾经的神父。而蜡烛圈里除了巫医，还躺着一只猪。那两位先生，一个用膝盖顶着巫医的背，另一个抓着巫医的手搁在猪的脑袋上。巫医快疯了，道格拉斯也要疯了。令人害怕的是，两位先生第一时间听到了他的动静，齐齐转过头来。其中一位歪了一下头，笑着说：巧了，又来一个。另一个说： 那我再去抓一只。 抓一只什么？管家不想知道，他只是来引诱对方犯点小错误的，不想把自己搭进去，绝不。